飯食，唔聽網台你就聽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梁家傑。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到嚟啦。咁啊，土伯你有嘢讲啊嘛？ 唔系啊，我头先系讲到一半就系话关于我有好大嘅 ups and downs， 所以即系对判断呢一次过定唔过咧。 嗯， 咁我其中一个因素就系我哋睇六月九多唔多人。 嗯， 咁而个互动嘅对象系在于咧，你今次真系要靠外国政府啦。 嗯， 所以咧，即系我就其实我都已经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page， 你知我都唔中意玩 Facebook 嘅人咧、嗯，就 share 咗两次咧嗰、那个白宫嗰个签名运动。 嗯， 希望即系大家即系认真咧去谂下咧，你签几多嗰啲中学啊、大学啊嗰啲咧，其实个意义都反而唔系好大。反而呢、這、一个，如果你超过十万人嘅签名 ，Anthony show 个图俾大家睇下，不如你超过十万个人嘅签名嘅话咧，美国政府系要 respond 嘅。OK， 甚至乎喺呢一个嘅中美贸易谈判里边咧，可能变成咧 agenda 系一个 agenda 嚟嘅。虽然我都好唔鍾意好唔鍾意好唔鍾意讲三次呢个特朗普，但係个问题就係你都要呢係俾佢有 bargaining chips 嘅。 嗯， 咁我哋唯一仲有机会掹嘅啦，我觉得就係要。 喂，香港已经呢，即係其实你想好定唔想好啊，其实已经无可避免地已经係即係变咗起码一个磨心先。即係中美貿易嘅，即係中美矛盾嘅磨心先。咁因為今個禮拜又發生咗一件事啦，就其實有個伊朗遊船，咁其實喺伊朗嚟啦，咁就係其實嗰、那個呢個遊船咧就叫做 Pacific， 叫做咩？ Pacific Bravo 啊 ，Pacific Bravo。咁啊 ，Pacific Bravo 呢一架船咧，咁啊即係其實就一定係俾呢個 FBI 啊美國佬嘅盯上咗。點解咧？咁啊，因為其實佢就佢係一间内地嘅银行叫昆仑银行所拥有嘅，而昆仑银行系咩银行嚟嘅咧？其实佢系即系呢一个佢嘅母公司就系中石油啦。其实就系咁啊，中石油旧年就系用呢、這、一个即系因为其实昆仑银行咧就被指旧年啦，就系、是、秋天嘅时候就被指就同呢个伊朗嘅交易咧就其实有关系，咁所以咧就俾美国佬制裁咗。其实系咁制裁咗之后咧，其实佢就应承咗，咁就系话以后咧就唔同伊朗有交易嘅。咁但系你而家你即系、就是、你自己拥有架船。咁就呢就載滿晒伊朗油，原本呢你諗住去呢、這、一个呢个印尼嘅，咁去下之后改道就去呢、這、一个叫做系即係斯里兰卡啦，咁去完斯里兰卡之后呢又想嚟香港，咁即係呢一个美国佬呢就已经 warn 定香港，喂大佬你唔好招呼佢呀，如果你俾佢拍案嘅话呢，我连你都制裁埋冚家產。咁呢就海事处呢就琴日原本就覆咗嘅，就前日原本覆咗嘅，就話我哋唔知道有架咁嘅船就嚟香港，即係我哋了解一下先啦。咁隔半日之後呢， 正路答法啦。 隔半日之後呢，咁我覺得呢個呢就肯定係有政治考慮㗎啦，就係呢個商經局呢就話啦，我哋嚴格執行呢一個聯合國嘅制裁法案嘅。咁但係如果某國出於自身需要而做一啲單方面嘅制裁嘅話呢，就唔屬於香港嘅履行嘅範圍之內。 邱騰華嚟㗎喎， 即係呢個邱騰華啦，呢、這個就係、是、邱騰華。佢舊年啊，即係當啲人仲問佢，喂大佬，而家中美嗰個矛盾咁樣樣，咁你驚唔驚香港政策法呢即係呢一個會即係隨時玩完啦、啊？咁佢嗰陣時講㗎嘛，喂佢就話啊，即係美國問題啦，咁佢就會積極做啲遊說嘅，咁希望即係令到咧美國咧就係、是、其實嗰、那個憂慮咧就減低嘅。咁但係而家唔同喎，而家佢真係政治即係。而家斗争思维上身，系嘛？即系将呢样嘢咧，就即系 哇！游咩税啫？而家你咪反游税咯，你所做嘅嘢 系啊，你冇用噶啦。其实即系你而家你系冇咗嗰个独立角色啊！你已经唔再系啦，即系你中美，即系你个中美矛盾之间嗰个叫缓冲点啊！你而家都做埋斗争， 我觉得奇怪。如果系 以前咧，老共咧喺呢啲嘅外交嘅鬥爭裏邊咧，或者嘅棋局裏邊，係比較 prudent 呢個做法。 香港好有用嘅，其實係 prudent 呢個做法點啊？一手行一手遠啊！咁你先捉唔到我條路噶嘛？喂，而家奇奇怪怪，就算你連香港你噏啦嚇，即係都冇人信嘅啦。一國兩制嘅地方，俾嗰個兩制有少少彈性嘅空間，去跟下國際嘅遊戲規則。或者順下美國佬意啦，唉，我當係，咁有幾困難啊？一架咁樣嘅遊船 ，OK， 喂，你孟晚舟都係因為咁出事啫嘛，所以老共好緊張嘅當日，係嘛？大條道理，喂，大佬，係你美國話要制裁佢啫 ，OK，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嘅決議唔係咁講嘅喎，你可以咁噏。啊、美國佬你是惡霸來的、啊、你契弟來的、我現在就是要代表所有即被你壓迫的全世界人民和你頂過，聽我挺好聽的、OK? 但是問題就是喂，如果我純粹從一個棋局裏面去計算的時候，都一手硬一手軟了、啊、其實都更加應該是利用香港來去放軟工啦。 你講呢啲有例可循㗎嘛，六四之後嘅六四之後鄧小平嗰個做法咪就係咁樣囉。 好啦，嗱，我哋即係頭先講嘅 Pacific Bluff， 啱啱我就追蹤緊呢個船隻，我而家睇下。 而家有落去邊度啊？ 嗱，睇下個 location 喺邊啦。嗱，即係呢個就係佢嗰個位置啦，斯里蘭卡嘅位置啦，即係喺斯里蘭近度。其實我留意咗佢停咗兩日啦，已經喺度。咁可能唔敢喐啦，係嘛？即係俾美國佬釘上咗之後。 喂，呢、這個係咪現場㗎？ 現場㗎。 OK、 啊。即係呢個咧就。 即係飛機航線嗰啲咁樣嚟㗎。係、okay、 有得 check 㗎，呢、這個係。即係其實平時嗰啲船都有得 check 嘅，其實係。舊年咧有隻嘅咩大斗軍咧都可以咁樣 check 嘅，其實係。 喂，但係你呢個內地嘅網站唔準 內地網站又有，即係其實呢一個外國網站亦都有。咁而家貪方便，我用呢個內地網站啦嚇。咁啊，即係其實而家嗱，我覺得而家呢架船係。唔敢喐嘅，因为已经俾人盯上咗，而香港咧亦都唔敢招呼呢架船。嗱、啊、呢、這个咧，嗱、啊、对于我嚟讲啊，我即刻 recall 翻啦，因为你咪2000年，我唔知道有冇睇嗰套戏，就叫《惊天十三日》，即系呢个 thirteen days 啊，即系呢个就系讲啦呢一个朱亨事件之后咧嘅呢个古巴导弹危机。嗱、 oh, okay. 啊，古巴导弹危机系点样样咧？其实就系讲，就系讲呢个苏联佬就运一架导弹船咁样样， 最后都冇喐。 系啦，去到最后咩就 chicken game 啊嘛，系嘛？喂，大佬，原本就讲到明嗰阵时，即系呢个叫咩？金乃迪总统就讲 Q 到明，你试下过嚟啊！ 嗯， 就我就找你一个苏联数，我就当你苏联向我开战。 嗯， 咁讲啊嘛，系 last minute 嘅时候，即系呢个苏联佢先至系 back down 啊嘛。喂，而家情況都幾似嘅，其實係，只不過唔係導彈咁解嘅啫。 咁你呢個特區政府係仲戇居 啦， 個船都唔知係咪真係嚟嘅。 你就喺度串插人哋先， 唉， 喺度貪口爽， 過呢啲口癮係冇意義嘅，係咪？你留翻外交部自己做啦。喂，外交部如果要打呢手軟，用乜意啫？佢話我哋香港。嘅船隻嘅有關嘅補給經過我哋香港嘅水域嘅咧，由特區政府咧喺一國兩制之下咧，由當地嘅官員決定。 嗯 ，OK， 美國佬聽咗呢幾個人係嘛？你就好似你咁講啦，邱騰華要保障呢個香港關係法係嘛、 啊？ 保持香港嘅獨特性，跟住你嘅船又唔喐嘅。 嗯 ，OK， 唔敢喐啦，亦都唔敢喐啦。 你如果你真係喐嚟緊香港嘅時候，我要守阿爺個 order。咁唯有勉为其难都咁噏啦，同美国佬即系斗空啦。 嗯， 而家你个船都唔喐， 啊， 你讲嚟做乜啦？托咩你咧？ 唔系咁讲到明一样嘢，就系因为习近平呢一个人系一个低水平嘅政客，即系喺外交入边低水平，佢就只系想样板戏咁样睇到邱腾华同埋林郑月娥就喺佢站喺佢同一个阵线走去串陈美国佬。咁所以佢哋兩個就冇，佢哋呢班人就只能夠零左勿右咁樣，真係。 因為你上有好者，我發覺而家中國嘅政治問題都係咁樣嘅，就係咧點解我哋發覺喺對香港嘅政策裏面咧，只有零左勿右咧，係越搞越彎嘅咧，不惜一切代價嘅咧，喺中美貿易戰又係咁喎，其實係一個銅幣嘅兩面嚟嘅，或者係用一個。比较阔啲嘅政治嘅角度，一个国际政治嘅关系，同埋处理特区政府嘅关系，其实是一样嘅。你有冇发觉，好似而家大家斗冲嘅车去悬崖咁，睇边个临时临急喺嗰一刻嘅时候咧，可唔可以停到个车？ 啊，好啦，而家 梁振英开始已经系咁样。 而家习近平系黐紧咗线噶啦，我哋睇下另一张呢个《人民日报》嘅一个即系 A 3嘅头版，大佬九轮美国必将失败。 嗱，呢个真系似唔似九平共产党啊？嗱，呢一个高 咁啊，攞兄弟嚟嘅 国际秩序容不得任意妄为，无视规则必将失败，令和博弈必将失败，逆势移动必将失败，呢、这、一个拒绝竞争必将失败。唯我独尊必将失败，双重标准必将失败。哇，好捻多必将失败。 喂，唔系喎，掂喎、啊，即系如果教啲学生咧呢、這个四字词语咧咁样黐到落去嘅话咧，成篇文咧都 呢个就系叫九论美国必将失败啦。咁啊嗱，呢一个咧就好有九评共产党嘅意味。但系据闻咧，就原来当年咧美国佬咧喺抗美援朝之前咧，其实都做过咁样嘅舆论嘅准备。 毛泽东九评啊， 嗱系啊，毛泽东九评啊，同埋咧即系其实佢嗱即系最近啦喺度即系讲呢一个搞呢个咩所谓稀土战争啦，系嘛，就佢对美国佬啦。咁其实就系、是。揾呢一個叫法改委嚟彎美國佬，勿謂言之不如。即係喂，大佬嗱，咩而家稀土戰咧去反制你美國咧？你唔好話，你唔好以為我流噶啦。咁啊，今日咧，我見到外交好似商務部啊，中國嘅商務部咧，亦都發聲，就喺度話嗱，你喺度實體嗱，我睇下呢單新聞嗱。喂，你喺度做呢个实体咩实体清单制度喺度搞鸠我华为啦，我都搞过你美国商人啊，呢、這个美国公司不可靠嘅实体清单制度啊，喂大佬嗱，佢又搞埋你，咪人哋有一样嘢佢又搞啦，大佬，喂人哋搞你。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美国呢是垄断了很多晶片啊 ,CPU 啊这些东西的上流的供应嘛，大佬。你有些什么供应，喂你最多不是又是讲你讲去，不是又是稀土，大佬。你有些什么可以即是你有而人家没了你是会死的先。 不过我觉得这样啦，即是从这样的局势，无论那架船又好、 啊、 无论在中美贸易战那里也好，再翻回来香港那里，其实你看到呢，其实不可以、不忽略和不可以、不怀疑的呢、嗯、就是今次的逃犯条例其实就是中美、的角力的一个产物来。所以我先觉得刚才呼吁大家真的认真呼吁，就是你为什么要签白宫即系呢一个签名，我都唔系好想勾结外国势力嘅，因为我都系坐坐地交嘛，以前都系，系嘛，冇理由即系靠外国人去帮我哋争取民主噶，大佬自己都搞唔肯掂，系嘛？但系今次咧一定要，因为点解咧？系成个中美贸易战嘅角力之下嘅产物咧。如果我哋从几单嘅 case 嚟睇，其实而家嗰啲嘢，头先你讲嘅稀土都系斗空嘅啫嘛，系咪？嗱，当然嗱，我假设。我覺得是仲有機會的原因是在於呢，因為我都依然相信人是理性的，是不會這樣攬炒的，是不是？你又不給晶片我，我不給稀土你，那就攬炒啊，大哥。 大佬。 是不是瘋的，大佬？ 我們試試看看， 在現在你香港去到現在這樣的環境的時候、OK？ 喂，這樣去、送大家一程的話呢，其实对无论特区政府又好，对中央政府又好，对我們700萬香港人呢，其实都是攬炒的。喂，我唔系好信。喂，呢、這个世界啲人系咪咁癫噶？喂，习近平打特朗普系咪傻噶？两个都系 个状况，其实 喂，大佬，我哋揾精神科医生嚟去研究一下两个脑袋先可以解决世界嘅问题喎，咁样。喂，所以我点解我结论就系咁咧？就系话，一方面你香港人六月九号生生成成，可能呢一次咧都系最后一样嘢咧，系能够 achievable 嘅一个嘅 struggle 嚟，真系 achievable 嘅。OK， 你唔出嚟，即系你放弃咗呢个权利，都冇机会咧，系同成个国际社会咧喺呢个问题上边咧系一致地互动啊。而头先举嗰啲例子，我哋点解特登讲嗰啲咩贸易战啊、稀土啊，或者系关于嗰只船嘅问题，就系喺成个中美贸易战里边，今次嘅逃犯条例就系其中一个嘅，即系大家嘅棋子嚟嘅。香港人其實都幾慘嘅，屌大佬，我哋變成即係中美貿易衝突嘅其中一個棋子，大家攞嚟講數嘅啫。如果我哋相信呢一個 scenario 真係咁嘅話咧，咁我仲有希望喎。再加上，喂，褪得一次又褪一次，嗱唔好聽啲講就話，大佬你準備好先啦，又唔諮詢，又要急就章，點解急成咁啊？廿幾年都未解決嘅問題，突然之間今日要堵塞漏洞。 呢、這个就真系 嗱，你褪得两镬嘅话，其实佢系不断咧，系消想企图意图系消解我哋啲民气嘅。 嗯 ，OK， 但系我哋梗系死顶啦。你一日唔撤，我哋都唔肯褪噶啦。喺呢个时候，所以我觉得系 如果而家咁嘅局势嘅话咧，我仲有一掹， 嗯， 仲有一翻转头，所以唔好灰心丧志住，由而家挨到去六四、六九、七一嘅话，呢、這个政府都好大镬嘅。喂，全香港除了03年七一的时候是咁 politicalized 之外，从来是没有咁 politicalized 的。喂，03的时候都仲有其他 issue 啊，仲有沙士啊，仲有负资产啊，仲有自己的荷包的问题啊，健康的问题啊，见到咁多人死啊咁样。喂，今次是单一的议题。你斗唔斗啊？嗱，如果我哋已经是灰心丧志觉得冇希望的话，等移民的话呢，咁就冇嘢好讲啦。OK， 其实几时走都得嘅。即系对香港人嚟讲，但如果你呢一镬你唔睇食住个势同佢斗嘅话咧，仲缩下缩下嘅话咧，必死无疑。话俾你听，田北俊讲得啱啊，佢睇你几多人，你有多人嘅话，你真系俾佢更加大嘅压力。对习近平嚟讲，而家全国各地，包括新疆、包括西藏呢啲，唔系佢能够好牢牢管制。的地方包括香港在內或者台灣，有時他不是一手硬晒下去，有時他都要放一放軟一軟，如果不是他怎麼管、即我仍然相信這個領導人 是理性啊，是不是癲佬來的，大佬是癲的就看精神科醫生啊，大佬。喂，好像新疆這樣搞教育營，你對香港人行不行？ 不是，我覺得 始終他都要交成績表俾元老睇，佢都要開全會。 我覺得啊，唔係呢個就係問題啦。呢、這個點解而家你話啊習近平？ 喂，如果你真係要交成績表俾元老睇，啲元老啊，包括咩温家寶啊、曾慶紅啊嗰啲，全部出嚟抱頭啊，其實都已經有一個顯示咧，就係、內部嘅拳鬥係好激烈嘅。 嗯， 係咪？喂，如果你話拉咗300多人，嗰啲唔係江澤民嘅人。嗰啲唔係曾慶紅嘅人，嗰啲唔係胡溫嘅人。嗱，如果你用拳鬥嗰個嘅理解，係嘛？點解要搞逃犯條例？佢係真係針對翻佢嗰班大陸佬喎，大佬係嘛？佢嗰班即係大家蛇鼠一窩嘅人。不過問題你辣曬我哋啊嘛，大佬辣曬全世界添啊嘛，嚟親香港都夾夾震啊嘛，大佬都唔知會拎好似劉曉波啊，會唔會好似？黄泉章咁大佬俾你喺度对付噶， 战线拉太长啦，真系。 咪你咪笨柒咯，所以你同特朗普都系，即系50步笑100步嘅，屌会真系。喂，大佬啊，佢又开呢个日本拖，又开欧盟拖，又开加拿大，又开墨西哥拖，你一系集中火力，你一系对付中国先。 咪大问题，你见 Donald Trump 系好醒在嗰样嘢，就系佢都系一啖砂糖一啖屎嘅，佢喐完日本之后咧，佢军售嘅。 嗯， 第一。佢美國真係有人制衡㗎嘛，唔係你話乜就乜㗎嘛，而家最慘就係真係佢當咗自己皇帝呀，習近平。 嗯，咪呢個就係不能不提啦，就係呢個叫做係呢個叫做係叫咩新唐大紀元嘅傳聞啊，呢、這個真係最近講得好 hit 啊，即係其實就韓正設局拿習近平，嗱我睇下先，就北京市委協議內幕流出，咁呢單嘢咧傳得好犀利，嗱傳到台灣好笑，傳到台灣你知唔知佢點樣去解讀呢一個標題？韓正設局拿下習近平，即係話啲人話哇犀利啊，韓國瑜設局下拿下習近平啊，即係佢哋唔 Q 識到呢個邊個叫韓正啊，大佬 佢以為姓 即係韓國瑜正設局拿下習近平，佢哋咁樣解讀有啲傻呢啲傻韓粉啊，唉真係嗱，其實成件事講咩嘅咧？咁其實咧就據聞嚇就係 唔係咁呢個陰謀論咧？即係相對係容易理解嘅，不過你繼續噏咗 嗱，其實佢大概意思就係其實喺度講翻啦，就其實早排呢個南華早報咪就係話嘅，喂呢個南華早報就係爆，即係佢阿習近平最後 last moment 咧就撕毀呢個中美呢個條約，咁就因為啦就覺得唔 Q 掂嚇，即係我而家一人負責，如果邊個即係有咩問題出現嘅話，我一人負責嚇。咁點解一人負責咧？咁啊即係一人負責之前究竟發生咩事？佢突然間發癲咧，就原來啊據聞就係話咧韓正啊就喺度跳出嚟啊，就喺度話啦，喂，如果有人話我哋。即係呢一個咧，就叫做係喪權辱國，咁點算啊？咁樣樣，咁啊，咁佢又諗咗一陣啊！即係呢一個諗咗一陣啊！大佬，即係佢又冇啊，冇辦法啊！即係大佬，即係咁啊，全 Q 部查曬佢啦！咁樣樣，咁啊。 就最后尾咧，就佢自己负责啦咁样。 唔系我都信即系呢个 呢个讲法。 唔系我主观地即系觉得呢一个讲法咧，会令到自己开心啲嘅。即系点解咧？对癫佬嚟讲咧，就系成日俾人系线噶嘛。系咪？因为你宁左勿右，系嘛？永远系即系强硬嗰样嘢系最咩嘅？因为点解咧？你好容易 sell 到习近平嘅。嗱，美国佬今次喺中美贸易谈判里边提出嗰啲条件啊。其实刺中佢死穴噶嘛？第一开放呢一个嘅即系 financial sector， 即系呢个金融 ，OK 保险啊嗰啲咁样，呢、這个都唔紧要，但系呢个都好紧要嘅日后，因为你控制唔到呢个日后嗰个货币嘅供应啊，甚至乎系即系作为调控嘅一个工具。 开放资本账啊，要 系。第二就系、是、冇得偷知产权，都好啦，嗰啲相对容易啦。总之我哋规限下啲有啦。但系因为点解咧？你偷取人哋咧嗰啲国家机密嗰啲嘅嘢咧，其实系国策嚟噶嘛。 嗯， 你而家睇得到嘅。喂，老实讲，本来华为系冇事嘅。OK， 本来都好好噶啦，已经啲人讲到啊，我冇用过啊，大佬。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变成一个国家喺呢一个嘅全球嘅战略里边咧一种工具嘅时候咧，喂，美国佬真系停噶。 嗯， 系点解要打呢场科技战一样啫嘛？咁所以。如果头先你嘅讲法就系话，喂，佢想送佢一程， 系啊。 如果你所有协议都唔签嘅时候，或者唔肯 make 呢个 deal 嘅时候咧、嗯，即使你我哋之前几集个节目里边已经讲咗，就系喂做好做丑，你立完法呢条契弟，你都唔会遵守噶啦，系咪？不过大家有个时间表去 观察。佢惊呢个党内反扑啊！ 因为点解佢仲有国有企业啊？ 系啊，呢个系即系呢个。 喂，呢个系 social unrest 嚟噶。呢个所以咧，阿土伯，你有冇睇过呢一个叫做系恐惧斗室啊？ 冇， 你冇睇过呢、這个呢套戏咧？嗱，呢套戏好 Q 恐怖嘅，即系话咧，即系话说咧，即系其实有条友咧，就真系就嚟就系、是、即系癌症末日啦咁样样。佢系咁咧，捉啲人咧，走去即系走去行私刑、哦。咁点样行私刑咧？就其实咧，就当然即系要佢做啲 confession 啦，即系佢梗系做错啲事啦咁样样。咁然之后佢又困喺一个即系密室里边，大佬即系嗱，首先啦，即系其实绑 Q 住佢啦，唔知喂锁链锁 Q 住只脚啦咁样样，咁就唔知好似俾把锯俾佢。嗱，你一系咧嗱，如果佢真系限时，如果你几多点前？嗱，你自己即系逃走唔到嘅，你就扑街死嘅啦就。咁、一俾把锯你，咁好啦，你而家只能够做一样嘢啦。嗱，你可以点做咧？嗱，咁两条友傻嘅，即系其实佢喺度锯嗰个锁链，锁锯唔捻到噶嘛。咁最后尾点咧？原来即系佢只能够做一样 锯对方咯。 唔系，就锯自己对脚，然之后咁样去保命，走咁样去走佬。咁你做唔做啊？嗱，而家习近平就面对一个咁样嘅局面啦。嗱，你要逃命嘅话，你一定要壮士断臂。 因为嗱，习近平都唔系傻得晒嘅。我觉得佢计到条数咧，头先我咁样简单勾画嗰几样嘢咧、美国佬要焗你改嘅时候咧，共产党真系会落台嘅。第一，其实佢而家面对嘅鸡肋嘅问题啫嘛。嗱，贸易战、滥炒 ，OK， 美国佬陪我一齐炒。OK， 你唔俾呢個晶片我又唔俾稀土你，咁你都要去第二個地方 source 都好啦，都有都起碼搞幾年啦。咁而家你，所以你美國股市都太跌嘅，搞到係咪啊？佢寧願揀呢條路。 咪習近平冇選擇嗱，因為咧，如果佢一日咧，佢真係認輸，自己真係簽咗呢個協議嘅話咧。咁佢咧以後共產黨嘅命運就被定釘死咗落嚟啦。 你搞淨係一樣啊！我講咗幾次就係、是、你啲國有企業，你而家唔補貼佢，佢即刻執笠 啊！ 跟住幾多人失業？邊個俾嗰啲社會保障？大佬係嘛？點樣救佢啲？ 呢個一嚟啦， 你俾翻份工佢哋做啊！唔好講話其他嗰啲，即係搞唔掂之外。第二样嘢就系你俾人控制，头先你讲嘅资本市场嘅时候，喂，咁咪真系唔系我嘅？喂，共产党仲唔落台？喂，所以我觉得佢盘棋咧，呢、這个癫佬咧都唔系计得错晒、就系觉得喂咁样搞法，我老共真系拜拜噶咯，玩完噶咯。 唔系你公开资本账，即系公开人民币嘅印量，即系话俾人听，喂，原来你嗰张红色毛泽东系公仔纸嚟嘅。喂，咁你当年国民党就系因为公开咗自己嗰个资本账，话俾人听，原来佢嗰张咁嘅国民党一蚊奶嘢啊嘛。 呢个就肯定啦，因为其实人民币个发行量啦，即系你如果讲 M2 嚟讲啦，其实已经嗰个规模系达到28万亿美元噶啦。咁你 GDP 咧？只系人哋美国嘅六成啫， 係咪人哋美國個 M2 幾多呢？人哋美國個 M2 係150,000,000,000㗎咋。喂大佬，即係你憑乜嘢呢？即係呢個就係何光兵去年講㗎嘛，呢個大陸嘅金融學者何光兵講㗎嘛。佢就話而家大陸呢有三大泡沫㗎嘛。第一就係人民幣嘅泡沫，第二就係個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泡沫因為大陸淨係全體嘅房地產加加埋埋，嗰個房地產嘅總值係400,000,000,000，係多過全球嘅房地產嘅總和啊。 所以呢，剛才我差啲漏咗講一樣嘢，其實如果解決呢個貿易戰嘅呢，好容易嘅咋。只要中國真正開放市場，OK， 跟返你簽 WTO 嘅時候嗰個決定， OK， 我美國佬嚟成立公司，我美國佬賣嘢俾你都係零關稅嘅，亦都完全係冇 non-trade barriers 嘅，咁咪解決囉。不過老共計過自己條數，即使未加嗰 10% 之前，其實加加埋埋嗰度都10%+ 喺度㗎，嗰啲隱藏咗嗰啲嘢呀。喂，計咗條數，喂大佬，我俾你咁樣衝入嚟，我真係全部俾你撞冧晒㗎喎。美國佬亦都計呢條數，就喂大佬，我始終冇理由成日俾晒着數你㗎，你喂你 penetrate 咗我 market 咁耐，係咪？你嘅CCTV 又可以喺我美國度播，調返轉頭我 CNN 可唔可以喺你度播一樣㗎嘛，係咪？你嘅中國人開嘅公司就可以隨便喺個網上都係登記間公司，啲錢就可以轉過嚟。喂大佬，我入唔到你嗰度，啲錢就走唔到。喂，其實解決呢、這個即係貿易戰嘅問題，只要撤銷曬所有呢啲咁樣嘅真正嘅貿易壁壘，雖然我都唔係好贊成嘅，因為呢啲係右派觀點嚟㗎嘛，係咪？搞掂㗎啦。但係習近平點解唔肯？點解唔肯就係、是、因為佢都諗緊，就係如果咁樣做嘅話，即係全面開放呢個具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嘅時候咧，就 PK 啊 嘛。一日唔簽啦，一日仲未輸啊嘛。即係呢個就係呢一個叫打擂台嘅智慧。 唔係同埋 最重要未輸。 最重要嗰樣嘢就係習近平唔同鄧小平。鄧小平即係對當或者江澤民啦，92年嗰陣時點解佢可以有限度開放市場，係因為中國當90年代個經濟可以高速增長，去到吸納，因為嗰、那個結構即係嗰個結構改革而失業下降嘅工人啊嘛。但問題今時今日嘅中國仲有冇嗰種咁嘅經濟動力，去到開放市場之後，因為開放市場而失業嘅嗰班工人，究竟個市場吸唔吸納到佢哋係個問題嚟噶嘛？ 不過咁啦，最後我嘅估計就係咧，老共今次所做嘅所作所為咧，全部都係策略嚟，同美國鬥爭嘅策略嚟。佢高高舉起華為，搞呢、這個民族主義嗰刻，其實佢係準備受。 不斷製造籌碼，總之就 係啦，稀土又好，華為咧，連啊呢個咩，好似我喺網上見到嗰個咩細龜係嘛，都要走去話。係 啊，細龜好笑啊，細龜，你都見到向太出事啦，你都仲攞呢個 iPhone 嚟喺度 sell 呢一個華為啊？ 唔係重點係在於咩咧？我覺得佢而家咧就係谷起咗呢個嘅即係民族主義情緒之後咧，第一從過往嘅經驗嚟講咧，佢唔可以推到去盡嘅，佢一定要收翻轉頭。OK， 正如當年即係對付日本仔喺釣魚台嘅問題上面，大佬搞下搞下搞埋自己上身，就 PK 嘅啦，大佬。 你嘅牛真早都折牛啦。 第二，佢一定要拉翻落嚟。嗱，佢高高舉起咗即係反美嘅情緒嘅時候咧，佢一定第一過往經驗唔會過火，唔會超越呢條線，就搞下搞下唔係反美，屌你咪反共，撲直。第二，如果佢就算係談判咧，最後 make 咗 deal 都好，真正係讓嗰一步都好咧，其實都係有數嘅。同埋同啲人民講咯，我哋冇辦法，我哋因為面對即係呢一個嘅帝國主義嘅壓力嘅情況之後咧，我哋唯有咧就係跪地起豬乸，有一讓步，亦都係為我哋即係中國人民嗰樣嘢嚟作想。嗱，佢成個嘅戰略咧，開頭就係冚曬嗰啲新聞，等大家唔知。而家咧一話差唔多係搞唔掂成個談判嘅時候咧，即刻將呢啲嘢爆曬出嚟噶嘛。其實佢係有部署嘅，嗱，所以我有時候覺得佢真係唔係癲得曬嘅喎。你咁冚完，將嗰個責任變成係美國人妒忌我哋大國崛起，好啦，我最後 make 一個deal， 就係當我哋跪地去支那讓一讓步，咁就可以解決曬第一滿足咗特朗普2020要連任總統嘅要求，第二亦都可以令到習近平。在面對即係國內嘅矛盾嘅時候， 第一可以轉移咗個視線，第二喺解決國際衝突嘅問題上面，喂大佬任佢全息嘅啫嘛，翻到大陸， 嗯， 係嘛？喂，我哋搣到丟噶，美國人都怕我噶，係嘛？不過我哋為咗大家着想，為咗我哋2025即係能夠獨立發展自己嘅科技着想，而家我哋讓少少步， 嗯， 咁冇問題喎， 嗯。 嗱，我從呢個理性嘅人嘅角度，我覺得佢都唔係癲得曬嘅，佢都有捉緊棋嘅。當然最好係韓正咁講啦，係咪扇佢一鑊啦，大佬，等佢即係同美國決裂，係嘛？即係跟住兩個攬炒啦咁樣。 嗯， 即係呢個可能係一個原因咧。咁但係如果唔係咁，咁點算咧？咁樣咪唯有用我個頭先嗰個 scenario 去估計咯。 嗯， 高舉起完一夜搣個雕，最後結果就係大家 happy， 美國人又覺得，咦？仲冇正完咯，我繼續可以繼續炒落去，係嘛？繼續可以買股票，係嘛？亦都唔會影響就業，唔會影響經濟發展。 哇！我都好難啊，因為而家大陸嗰個經濟好大鑊啊，因為你確實嗱，你而家嗰個 PMI 又跌翻50啦，本身上個月咧就升咗50咧，就以為自己好威，咁咧就喺度， 所以更加要焗佢要make呢個deal咯。你真係攞稀土人哋同人哋打咩？ 白痴呢樣嘢， 你係見到年頭開始。就已經講緊中國央行要喺金管局嗰度發行票據，就真係吸港紙，跟住又喺度講緊要換陳德霖，你估到究竟大陸經濟幾大鑊㗎啦？ 咪所以你更加唔會係揸住佢車去懸崖，睇下邊個停先，係嘛？邊個停先就輸，係嘛？你貼到最埋個懸崖嗰個車係贏， 嗯， 咁咪真係會出事㗎喎。 嗯，但chicken game 呢个其实就系 chicken game 啦，其实就系、是、咁，所以而家嗰个党媒啊，就其实系斗争思维，因为其实而家党媒咧，其实就系呢一个王沪宁咧就把持住嘅，咁啊即系呢个叫做系大纪元嘅讲法咧，就系话呢个韩正出世之后，就其实咧就所谓呢个王沪宁下套，王沪宁下套嘅意思就系话令你呢个咁样嘅斗争思维咧就翻唔到转头。咁啊，即係就情同呢個美國佬對冚啦，就係咁，因為佢出咗好多嘛，又叫你睇呢一個叫做係即係呢個咩嘛，即係呢啲咁樣嘅抗美援朝嗰啲電視劇啊嘛，係嘛喺度洗腦啊嘛，咁你呢排又係咁狂學習呢個習近平思想啊嘛，一黐 Q 咗線啊嘛，咁所以其實咧係夾撚到咧習近平咧就唔知點算好，係嘛？即係而家確實係咁樣嘅，咁你係咪可以翻轉頭咧？嗱，坦白講。即係呢個就係當然考驗你習近平嘅能力，但係你個能力你已經被考驗咗係低能㗎嘛，其實係。咁所以我覺得就 佢仲要開會交成績表嘅，到而家都未交到出嚟啊，大佬。 咁好快呢去到七月八月之後呢，七月啦就係呢樣。 其實有時即係你講下呢樣嘢都好。 北戴河會議㗎喇喎。 你究竟想長痛定短痛 吓。唔係呢個就係。 你覺得對老共嚟講有時我都好矛盾。 嗯。 你不如等佢呢係炒一鑊。 嗯。 快去脆弱落咗台去。 嗯。 定系等佢咧，就系真系自身改变，慢慢变好咁 样。唔系呢个就系叫 呢个都系我哋嘅。 唔系呢个咪就系咯，呢个所谓叫。 你其实美国， 嗯， 其实帮佢一个忙， 嗯， 就系帮你慢慢和平演变。OK， 由开放金融市场到即系搞呢国有企业，喂，其实可能系帮咗共产党一把噶。咪 Donald Trump 可能系佢 friend 嚟 嘅， 令到佢嘅经济嘅发展能够步入正轨，喺国际社会里边遵守游戏规则。有呢個 soft power 受到人哋尊重， 嗯 ，OK， 咁咪屌大鑊。咁對我哋嚟講就係老共千秋萬代。 民主黨幫當年民主黨幫江澤民都係咁嘅諗玩法啫嘛，而家咪證明咗唔 work 咯。 OK， 咁好啦，唔 work， 咁係打一場落去啦。我唯一一個懷疑就係、是，即、就、係、是、up to now 都係美國人， 嗯， 係咪真係可以咁樣插自己一下，跟住嚟捅死你㗎？ 啊嗱，咁讲，而家美国佬咧，即系其实你见到而家嗰个， 即系我唔觉得美国人从来喺我哋嘅自身嘅问题上面，即系所谓香港又好，即系中国又好嘅问题上边咧，系咁有仁义道德。 嗱，你首先你而家睇美国咧个市咧就开始 U turn 啦 ，U turn 嘅意思就系话佢而家打呢个闪电战啊，就开始就其实系承受到一啲苦楚啦。咁好啦，即系你而家打闪电战嘅话咧， 开喉。即係插一句 sorry 啊，就係開頭不停喺度 fit 嚟 fit 去嘛，特朗普， 嗯， 應該有 good possibility， 應該又話我唔急， 嗯， 咁你大佬個市場點樣反應咧？係， 嗯， 嘛，我都唔識反應啦，大佬我買股票嗰啲有都係咪？ 嗯， 你一 U turn 嘅時候，喂老實講，喂大家就真係咁，你衝唔衝落個懸崖喺度先？ 我唔係啊，嗱， 我覺得而家嘅情況咧係似升級多過啦，即係升級誤判更加升級，然之後甚至乎咧更加大型嘅衝突，呢、这個唔係冇可能，因為咧即係習近平已經冇選擇，佢覺得而家呢個中美貿易戰咧已經上升到一個政權保衞戰，因為其實佢點已經啲招咁癲咧，就係、是、因為佢覺得就係話，喂呢、这個唔係話即係佢代表中國嘅問題咁簡單，佢嗰個保衞緊自己的政權。如果呢一個大幾樣講法係真嘅話， 如果佢保衞自己嘅政權，更加要逼呢個調啦。 咁唔係啊，佢 你更加唔可以有呢個短痛啊！喂，你估你個社會真係喺你嘅想象之中係咁穩定咩？ 呢個係我哋諗法，但係佢覺得如果佢搣咗呢個deal嘅話，就等於簽咗個不平等條約，就會俾人清算啊嘛！呢個 已經夾咗佢，佢唔可以搣呢個deal啊嘛。 而另一邊箱就係美國佬啦。美國佬咧就其實係俾 John Bolton 嗰啲夾住嘅，因為最近佢又對呢、這個好唔知話佢公然就同呢即係佢唔知公開場合就喺度屌鳩啊 John Bolton 啫，話喂大佬你係咪想夾我行一條不唔想走嘅路啊咁樣？ 不歸路 啊， 即係班農嗰班友咯。 班農就好想佢打嘅，即係就將佢上升為一個咧叫做係經濟戰。 你諗下，尋日啊，即係差唔多時間咧都要講埋啦。尋日嗰個即係 CCTV 個女主播同埋呢個 Fox 個女主播。 女列根啊， 阿女列根嗰、那个，我觉得 Fox 嘅立场咧，就一定系代表到 Donald Trump 嘅，佢都系以和为贵，佢只系 stay 我哋美国人嘅要求系乜嘢？佢觉得你咁样对我哋唔系好公道 ，OK？ 唔该你改改佢啦，包括喺即系知识产权嘅问题上边，包括喺呢、這个即系你控操控货币啊等等嘅问题上边，但系佢成个通。都是想摸和佢嘅。如果佢係代表 Donald Trump 嘅諗法嘅話，所以就配合頭先你嘅講法咧，就話：喂，大佬，你唔好話習近平有人夾啊 ，Donald Trump 都有人夾佢㗎。 咁梗係啦，咁梗係啦，呢、這個同樣啦。 因為咧兩條癲佬，如果你真係兩架車都係咁樣衝嘅話咧，唔知幾時停嘅話咧，係真係會跌咗落懸崖嘅，兩架一齊跌㗎。 呢、這個就係 chicken 啦，呢、這個就係、是。係 嘛 ？Donald Trump 2020面對一個好大嘅困難，因為經濟即刻即係回落，本來而家勢頭咁好。OK， 跟住對共產黨嚟講，面對接二連三嘅問題，你嘅經濟下滑，再加上基本上個底子已經唔係太好嘅啦嘅情況之下，你唔丟，咁真係癲佬喎。 哦，癲佬， 咁啊癲佬好難估嘅，咁老實講就係、 是，係啊，好難估噶，呢、這個好大鑊噶，咁所以就嚇，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哇過曬時添啦， 係啊， 咁啊今日我哋見到嗰、那個即係哇直播數字都唔錯喎，其實都好似第一節都有即係差唔多變到好似即係去到一千咁滯喎，其實 係咪？ 係啊，咁、 okay、 啊都難 咁啊嚟緊禮拜二。我哋使唔使上去呢个城寨顶场、 啊？因为 阿细良哥有事， 系啊，咁你又得闲翻啊？系嘛，你又 我好翻少少， 系嘛？你好翻少少，唔系你系隔个礼拜啊嘛？你 系我隔 咁、 啊、 你 长 短周 啊嘛， 大佬。咁你下个礼拜就短周，唔系长周系嘛？你真系长周咁样样啊？咁但系唔知点啊？嗱，等下呢一个阿细良嗰边咧，就睇下点样安排啊，或者佢揾阿 Gary 上嚟啫，咁样样。咁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